是以后完成一生愿，誓言谎言依然欺骗，我只想再爱一遍。曾经是幸福，是心太痛苦，我要的话自己是绝路。沉睡是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话句句是绝路。 耳边听到来自李翊君的这首歌《誓言谎言》，随后继续分享到小刚周传雄《爱的告别式》。说到周传雄呢，当年因为一首《黄昏》一炮而红，而这首歌其实在发行的时候有遇到一些阻碍，而到后来呢，他发现大家对这首歌的这个传唱程度特别特别高。今天要听听看他的《爱的告别式》。 爱哭笑泪已经睡，夜半的你醉过这难听的音乐，天很黑没有醉，该死的狗乱乱飞，只剩下的鼻子有一点发霉呀。天很黑没有泪，闻到又落入气味，被你剃过胡子也不想喝水。天很黑没有泪，已经失眠几个月，我躺在床的中央，没有了直觉。杀了我吧，杀了我吧，埋葬所有他的美，爱的告别是丧了我吧，丧了我吧，分手后伤心的人请双手可惜。

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制名厨联袂打造清庆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几份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22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资讯。外交部20日表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就近期安排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会晤事宜进行了深入讨论，启动了相关准备工作。李克强总理20日下午于来华进行正式访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发展创新的全面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发展和繁荣。国际方面，英国首相新闻发言人20日对外公布，英国决定将于3月29日向欧盟正式递交脱欧申请，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开始脱欧谈判。小型客机20日下午在南苏丹瓦乌机场着陆时坠毁，燃起了大火并伴有爆炸。中国赴南苏丹官兵和医疗分队参与救援。据伊加特组织调查员透露，机上共有49人，包括43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据南苏丹朱巴广播眼报道，有9人获救，机上一名中国人幸运逃生。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三河飞狮智达奔驰 4S 店1周年庆典火热开启，置换分享多重好礼，金融购车月付低至338元，进店即送3000元装饰券，贵宾热线03116372588。 三河珠宝城百泰首饰超级黄金节，即日起至26日，百泰黄金全场买十一克送一克，多买多送，年度感恩回馈超多精彩活动，尽在三河珠宝城。 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喜味1033情感纪念册，纪念册。 10点正好，这里依旧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森。今天10点的第一首歌是小柯的《遥望》。 在你我相遇的地方。 在我身边静静坐下来，告诉我未来多精彩。所以你我从此被爱紧紧锁起来，就只能相互眺望，只有交错的感伤。在你我相遇的地方，依然人来人往，依然有爱情在游荡。 人天心中空白，我们变成了